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五晚嘅呢個咖喱飯啦。咁咧就今晚就叫做老肉咖喱飯。 老肉 台灣 乜唔係台灣係喎，老肉 台灣老肉咖喱飯。 係喎，你話呢個 台灣人就唔興 小英韓種咖喱飯添 係。啊，咁咧就叫做 Korean fish， 係 韓國魚。咁咧就佢最中意食嗰個叫咩鬼嘢，我都唔記得咗，係咪老肉飯我唔知。 老肉飯， 老肉飯啊嘛。 係。 係啦，咁啊呢個台式老肉就撈港式咖喱咁樣，咁一陣間先同大家去講下呢個台灣選舉。 係啊係啊， 咁因為我哋認識嘅朋友大部分都喺台灣睇選舉。 係啊，好多人啊，好多人而家好多香港人，好多 新人議員、政界嘅記者，我就明白，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即係華人地區最民主嘅選舉，亦都係華人選區、華人地區裏邊最重要嘅選舉。今次 係。 但我就不明白，我看到有一 些， 那些企業高層、啊、那些公關、啊、我就不知道他們去來做什 麼。 是你基本上是建制一員，台灣這些叫做什麼台獨勢力亂港就是參考些什麼呢？難道將這個台灣選舉方式帶入香港嗎？是嗎？ 他們是不是有感於過去那六個月的逆權運動，令到香港呢很多市民覺醒，政治觸覺敏鋭了很多，他們都嘗試去看、啊、 即是這樣，現在呢叫做政治打卡熱潮、 哦、 即是說好像如果不在台灣的那些韓國瑜昨天的造勢大會、啊或者高雄造勢大會打張卡呢，好像就不夠 in 這樣。 哦，這樣啊，是 是 啊、哦、看他撞不 撞到雞扒妹吧，看看是 我想在西門町撞到香港人機會多過撞到雞排， 周街都香港人， 大大雞排就有 啊 ！周街都香港人。我大約第一次台北市長選舉嗰陣過 去，我九八年， 黃大洲對呢、這個 黃大哇咁做好早噶啦，睇下先，九五年九四年噶啦， 第一次陳水扁當選 係咪啊？哇！我第一次去睇嗰陣時就係 總統選舉。 我睇係都係台北市市長選舉，但係就係馬英九對陳水扁嗰陣時候， 哦，嗰陣時已經係佢連任， 已經係九八年 失敗嗰陣時， 係啦係啦。 咁咧就係、是、都好精彩嘅嗰陣時，咁但係因為都開始冇乜太大嘅感覺，因為好多時候香港人都係叫做咩咧？即係平時冇辦法結識呢個林志玲 啊。 唯有找这个黑暗版林志玲来波多野结衣代替一样即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民主选举，没有这样的造势大会，没有那种热情的投入，那就唯有在台湾人去分享台湾人的热情，因为我相信香港如果选特首一样是这样，即是那种热刺刺激的程度。 哦，会啊会啊，如果是的话那时候调回转其他亚洲各国很多人来可能 来，是啦，调回转 尝试去官选， 但是我们因为没有办法，所以就唯有找这个波多野結衣代住林志玲先咁，咁就係呢個我哋香港人之所以熱切於台灣選舉嘅其中一個理由嘅啫。咁當然好多人咧都係因為咧今次同香港抗爭運動有關啦，咁樣 從來未試過嗱，過去試過六任嘅台灣總統、台灣總統選舉六次啦，自從1996年直選開始，冇一次咧香港元素或者香港因素係咁重嘅。在個選舉裏邊， 同埋係基本上是香港人決定了邊個贏。嗱，唔係作大嘅，真係。當抗反送中運動爆發之前的民調，你看到咧，這個小英咧都係即係，因為很簡單，而家基本上是民粹的年代。 係。 民粹年代，宋楚瑜呢種咁樣嘅，即係懶草根，唔係精英嗰種嘅態度咧，對住小英呢種比較精英嘅，即係嗰種嘅政客咧，就格式格。咁啊，正喺個人口結構嘅金字塔裏邊，始終草根嘅佔多數。中產以上或者專業精英嘅佔少數。咁國民黨啊，分咗一 part 添啦，嗰度。 係啊，係啊，係。 咁啊，小英做嗰啲嘢，基本上就即係點講咧，就道德價值正確。咁但係咧，可能得罪人多。 係。 譬如同性婚姻啊呢啲。 同性婚姻 係 啊。 係啊，咁啊，好多比較傳統保守嘅華人社會都唔係好接受。咁啊，譬如退休金嘅問題， 係啊，年金改革啦， 咁啊，呢個老大難嘅啦，冇人敢掂。 失咗呢個 軍公教啦， 軍公教嚇，即係軍人啦，啊，退休軍人啦，公務員啦，同埋呢個教師嚇，三大社群。 咁啊嗱 ，before 我哋進入呢個台灣選舉之前咧，其實都要講一講香港抗爭嘅情況。咁因為有幾單新聞，我覺得都值得同大家分享下。就係警方就拘捕咗呢個嘅一啲 TG Group。即係 Telegram 嘅羣組嘅 admin 啊，咁咧就即係係一個女仔嚟嘅，其實咁咧就控以呢、這個即係煽動煽惑，咁咧就唔准保釋添。咁啊，另外我就睇到羣組有個消息，就係話呢個有個叫國難中醫嘅羣組嘅 admin 咧，都好似喺內地 被呢、這個即係 失咗蹤， 守咗個電話，守咗個電話去添。咁啊，如果做群組，我想同大家講講啊，如果你有其他群組 admin 都好啦，因為你知道嗰啲嘅人發表言論嘅意見咧，你控制唔到嘅其實。但如果你 WhatsApp group 嘅 admin 又好，或者你係 TG 嘅 admin 都好啦，當個群組大咗個地步嗰陣時咧，你就要即係、就是、因為而家我相信一個新嘅對策喺一月一號之後實施嘅咧，係針對和李飛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做群組入面嗰啲朋友咧，大家要提高警覺。其實如果有啲好唔尋常、突然間好激進嘅言論喺你嘅群組裏邊，即係無厘頭彈出嚟嘅，即係你根本上可能係突然，你個群組可能講緊拜拜 day， 即係講緊呢個罷買嘅 罷買日。 咁突然間即係有啲好激進嘅煽動一啲嘅行動嘅言論出嚟嗰陣時咧，咁你作為一個群組嘅一個 admin 咧。你哋要即係提高警覺，我覺得呢啲係 你係要留意，會唔會好似早前呢個民陣搞遊行咁，明明講話元旦大遊行， 又假海報咯， 嚇整個假海報出嚟，警方就話啊，又會有人啊，即係呼籲啊，當日啊大裝修咁樣係，咁呢啲係咪警察插裝嫁禍，抑或其實有心人係去令到個 admin 嘅群，即係個群組嘅 admin 係出事，或者孭一啲嘅刑責，跟住先再做拘捕？ 而家嗰個 case 未必係，但係我擔心啊。即係我只係一個憂慮，就係話之後，因為而家係深戰為主嘅。我上一集已經講過，當深戰為主嗰陣時咧，就係針對和李飛嘅啦。針對和李飛就除咗教育界啊、公務員啊，今日羅志光另外一個公務員事務局長羅志光講咗啦，三十幾個公務員停職，未審先停職， 47個被捕，31個就已經 都未審啊， 未審㗎，係啊， 係啊， 係啊，高㗎個數字，個數字又比上次講又多咗啦，已經 係啊，未審就先停職， 31又38啦， 係。咁啊，教協已經準備緊個訴訟基金咧，就係幫，因為都知道白色恐怖係嚟緊㗎啦，其實。咁咧就然後咧就係呢個嘅，你見到我啱喺 Facebook share 有個朋友嘅，佢數啊，佢數咗。攻擊黃色經濟圈的文章是超過50篇， 哇，已經跟上一次我們講話主要是集中幾個 KOL 又或者那些大官媒大公民會不止了，又多了很多 了，全方位的政府有出動啦， B 隊有出動啦，咁然後咧就係有呢個嘅左報啦， 嗰啲 內地嘅 染紅咗嘅知識分子 啦，紅色嘅呢啲嘅學者啦，同埋施永青啊等等呢啲，咁啊當然唔少得嗰啲嘅屈永賢啊嗰扎啦，其實係全方位出動嘅呢個攻擊呢個黃色經濟圈啊。咁所以我就話深戰嗱，以往你睇到嘅就算 defend 蒙面法都冇咁犀利，冇攻擊黃色經濟圈咁犀利。所以我話而家係有 orchestra 嘅行動嘅，好多人唔明點解呢個駱惠寧。嚟咗香港之後，竟然係去深圳先，然後唔係見林鄭先咧。好多人就話：，佢睇唔起林鄭，其實唔係，而係真正掌控緊香港而家嘅呢個政策，包括警方行動，包括深戰等等咧。其實喺深圳嘅麒麟山莊，由政法委控制嘅，其實。所以佢上深圳嘅原因就係咁簡單。 個深戰室， 因為嗰個先至係喺香港而家推動止暴制亂政策嘅嗰個發電機嚟㗎嘛。其實係個發電機根本唔喺禮賓府。 所以你會見到咁短時間，突然之間啲深戰多線並行地係去進擊。 係啊，所以你見到，總之民間智慧啦，連登仔又好，或者好多市民啦，我哋啲聽眾都係咁講啊。哇，咁樣鬧法黃色經濟圈，即係呢個係要害啦。所以你記住，佢而家所謂大風向，大風向好多人都識得用呢個 term。但佢大風向嘅意思係咩呢？佢就係同一時間咧，係湧現幾個陣營咧，都針對嗰個議題嚟去重擊嗰樣嘢。或者去針對嗰啲人物，咁咧就係一個大風向嘅先兆嚟嘅。其實，嗱我自己講過另外一個例子嘅，其實就係呢個佐敦南當選嘅陳子維。 陳子維嚇， 係啊，咁就喺 K 寶嘅訪問完之後咧，就我見到好多人攻擊佢，其實攻擊呢個陳子維，嘲笑佢， 排山倒海， 排山倒海。嗱我唔知道係咩原因啦，其實我覺得今次嘅選舉，我哋係一個運動嘅一部分，唔係嗰個人有乜嘢英文特別流利。他自己公開試的成績不好，他英文不好，這個一定是事實來的，其實是吧？坐在區議會開會用中文有什麼問題？坦白說，坐在行政會議裏面那班仆街，包括鄭耀棠那些英文文件都看不見，特登為他做中文翻譯的，當年 以前王國興 你班友不出聲 做行政會議， 是吧？這些垃圾，這些什麼左派垃圾，誰懂英文啊？柯創盛連戴口罩都調轉來戴啊。所以我說大家是嘲笑自己人的時候，攻擊自己人的時候呢，即係我覺得適可而止啦，我覺得。即係我唔認識陳子維，大家唔好話又係我點樣去呢個 做大台了，我不識陳子維，也不識他團隊的人，不過我可以在這裡 offer， 如果你認識他，或者我自己會主動找他，即是希望如果我可以幫到什麼的，我可以主動去幫他。我覺得同路人就是這個意思來的，是不應該因為他過去的會考成績好，他在訪問裡面被記者 chop 兩句出來，喂大佬，有線這些訪問根本上你都不知道，即是有沒有是 chop 他的，其實我覺得是、 哦、即是可能 即是他說不准大學生那段 問了很多東西，然後、啊、就剪輯可能就即是出事的，或者是即是說得就、有些邏輯上面不理想啦，這樣是 不是我自己是 feel uncomfortable 我覺得這件事為什麼呢，就是正正就是心戰的一部分的、就是什麼，就是告訴你，你看看你們班友投這個非建制派、就選了這些人咯、 大公民會就其實就是這 樣、exactly 就是、 選錯人，樣現在民建聯不是說有二十多個整了一個監察組的、都是這樣嘛，不斷說 你醒目的大家兄弟，你應該看到這些情況，就算他說的東西是不 inappropriate 都好，我覺得即是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可能他未必適應，他還以為跟記者交心，是吧？即是他不是一個懂得 handle 傳媒關係的。 這個是要學習的，特別 是你做這麼久議員，你很清楚。 素人大家知道啦，即是素人因為不是有政黨的訓練，所以呢又要很多東西的提點，就即是沒有在政黨訓練裡面是感受得到，接觸不到的，所以呢有機會是容易啲犯錯啦。學習的過程亦都是比正常有政黨培訓出來呢是耐，這個我們可以明白的。咁陳子維在有線的訪問其實只是講錯一句話啫，嗰日就話即係我或者係請嗰個職員，嗰、那個職員唔能夠叻過我嘅，咁佢係講咗呢句説話啫，咁嚟令到人擔心呢種心態好唔好？ 你問我陳子維呢種諗法，其實好多老細都有， 係不過 只不過嗰啲係成年人。那些可能是即係出嚟碌好耐，所以他的心是咁諗，佢唔會喺個電視前面，喺個記者前面講出嚟、你可以話他是一個完全冇機心的人，係、嘛？但係如果咁樣佢跌咗落去呢、這個心戰的圈套，是幫手打擊呢些素人的話咧、我覺得呢樣嘢係好愚蠢嘅。其實，即係四年之後，我好希望，我希望陳子維係連任成功，亦都喺四年裏邊證明佢。是被大家看到是一個是真的服務到社區的人。我在這裡呼籲，如果你是城寨的聽眾，你是佐敦南的居民，你是他的選區的人，主動行多一步下去幫他，無論他派傳單好，他做家訪好，他幫誰做事都好，你見到他跟他打氣。如果陳子維能夠四年之後再贏回個位，這個就是個運動的成功。 是啊， 因為我們不是選個人嘛，我經常都說、 提醒啦，還有即作為選民其實都是可以監督回個議員的， 不是監督一回事，對方那種監督是什麼呢？諸心論、是嗎？現在最興的那些匿名的 KOL 經常都是針對人家諸心論，當然啦，你自己會考成績就是這個垃圾零分，當然不想人比你厲害，這些契弟沒鬼用。另外一種是什麼呢？漫罵完之後是沒有證據，甚至是偽造證據假新聞，無日無之，我自己也受不少其實這些東西。所以我也都告訴大家， 你在第一線嘛，你樹大招風嘛， 很簡單，很多評論 他覺得攻擊一個即現在站在第一線的 KOL 多好、有個假想敵這樣。 不是，你做評論員很多人不會選擇走多一步，他就是坐在那個位置評論員就算、但我經常都說，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你行前一步參與的運動一定會被人攻擊的。正如我剛才說這個、黃色經濟圈一樣，你看到那些箭是四方八面射過來的，不是只是來自一個方向的。其實是，所以我就說，即我自己其實坦白說行得那個位置就預了有這些東西、坦白說今時今日什 麼時勢、你想想心戰主導的時候未有耐，更毒的箭都會射過來、所以我就說大家，我的朋友好，義工好，不要再將那些 share 給我了，我真的沒興趣看的其實 還有我們都有看過的，我們怎麼會不知道、我們有做 research 的，我們都有留意 的。 所以我就是說，我剛才為什麼拿陳子維現象這件事出來說呢、我覺得這個也都是對加些事錄假的一個方法的、其實 follow 那些人可能他是未必是知道的，他只不過是、吃花生的心態、覺得咦、是喔、你要說這麼糟的東西有沒有搞錯、那就立刻去 share 那些新聞、然後加幾句，一人加一句、很容易的，這些東西。所以我就是說，為什麼我們對心戰要提高警覺呢？因為現在正正就是心戰的取代了警暴，我覺得是由心戰去取代警暴，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這些、在所謂抗爭陣營裡面的這些這樣的、即是 各種各樣的風向啊等等。總之，如果未睇定嘅就唔好表態或者加把口加隻腳落去，咁就算了。我覺得其實咁啊呢個除咗陳子維呢單嘢之外咧，我覺得我頭先講嘅對付嗰啲嘅 admin 啦 ，admin 對付嗰啲群組嘅負責人啦，你點解咧？因為你好簡單嘛，針對王李飛點解1月1日拘捕400人？ 係啊，普通市民 有民權觀察， 係 有救傷， 係。 係嘛？乜都有，有區議員，乜都有。好啦，而家就因為和李飛嗰啲角色佢好清楚嘅，其實而家就針對嗰啲咩咧？國難中醫啦，係即係一啲所謂後援啦，屬於 支援嘅 後勤性質㗎啦。譬如可能係家長接放學啦，等等呢啲。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我好相信警方嘅政治部嘅探員已經係有曬呢啲佢哋針對嘅，亦都因為嗰啲 TG 係公開嘅，好多。有很多是公開的，其實所以他滲透入去是很容易的，其實即這個也都是不是說叫大家鬼影同同，而是呢一定要有那個 awareness，要提高那個警覺，其實這個才是呢，因為跟著下來呢很多人說會和緩和緩，其實不一定的，我覺得即這個新的呢、这個洛慧玲嚟咗之後， 洛慧玲咪上任之後幾日，或者絕口不提呢個嘅止亂制止暴制亂，終於到今朝嚇，喺見呢、这個見呢個林鄭嗰陣時候，去禮賓府見佢嗰陣時候，正式又再講多次啦，咁樣咁即係換句話講，嗰條路線係咪因為佢上任之後有大幅嘅調整咧？好明顯唔係啊，佢嚇。 大家要坐定定咯，我覺得其實即係究竟就算。所謂的和緩都好，其實是亦都係背後的路線是不變，只不過耍那套拳變了，即是話要贏你要鎮壓你香港人呢個出發點是沒有改變過， 出的招數是不同 的，只不過用左勾拳不行，打西洋拳不行，現在轉下用呢個詠春，詠春呢個所謂的以柔制剛得不得呢，咁樣咁所以目標動機沒有變的話呢，抗爭的運動是不能停止的，其實是。那回來講回這個台灣的選舉了。那我覺得今次為什麼說是這個華人地區裡面最重要的選舉呢？中共是會用盡方法去爆蔡英文的，其實。所以呢你看到前兩天這個雪梨先驅報呢爆出這個黃立強。 黃立強。 是的，那個的醜聞是什麼呢？就是當時一個叛諜啊。就是在澳洲向這個澳洲的情報機構投誠，就爆出韓國瑜收了這個的中共的錢，那也都是有這個的香港的一個上市公司的老闆叫向心，就是他上司，那然後呢這個向心現在就在台北被扣留的，應該是 哦，是啊， 是啊，在台北被扣留，那呢就竟然呢國民黨的副主席姓蔡的和一個中國的商人呢就接觸這個黃立強，就叫黃立強出嚟指證，成件事都是蔡英文幕後推動嘅嘅一個嘅陰謀嚟嘅。 哇！反間喎。 咁啊，點知呢件事咧？就當然就因為佢係申請緊澳洲嘅庇護，咁啊，澳洲嘅情報人員就知悉啦，亦都竊聽埋佢同呢個嘅錄低咗佢同呢個姓蔡嘅呢個國民黨人嘅對話啦，咁樣。咁啊，首先呢個國民黨人同呢個中國商人走埋一齊。就係揾呢個黃立強都好奇怪， 已經好可疑啦，俾人覺得 係。係啦，咁啊，結果咧，佢準備開記者會踢爆之前咧，澳洲嘅媒體大幅報導呢一個計中計嚟嘅，我覺得其實就大幅報導咧呢個韓國支持韓國瑜陣營，包括嗰啲優藝啊嗰啲，就係咧即係編織一個嘅故事出嚟，就話呢個民進黨新潮流系嘅大佬呢個優異人。就是呢幕後就是叫黃立強呢去污蔑這個的韓國瑜，同埋呢就係製造呢個向心嘅呢個咁嘅成個故仔都係假嘅， 搵個好資深深綠嘅出嚟係去砌佢， 唔係即係幕後黑手就係呢個優異人，咁優異人大家都知道新潮流系就係呢個民進黨裏面嘅台獨路線啦，咁所以歸埋落去咪就係蔡英文嗰邊啦，咁所以但係即係我都話啦，今次選舉邊個揸莊先，你問我美國佬揸莊喎，我覺得。如果美國佬揸莊，五眼情報互通嘅話，即係澳洲、紐西蘭、英國、加拿大同美國情報互通嘅話，澳洲佬點可能喺呢個咁嘅時間裏邊俾你過一洞啊，大佬？美國佬及實嘅喎，而家係。 咁所以呢個姓蔡嘅好笑嘅，喺記者會嗰度大罵呢個澳洲政府啊，話佢哋呢個包庇呢、這個呢啲咁嘅無恥之徒啊，咁樣即係核突到不得了，成件事係 萬萬形式啦，唯有係 嗱，但係佢都好毒嘅。你諗下嗱，因為16號就呢、這個1月11號就選舉啦嘛， 係聽日啦， 聽日選舉啦， 聽日啦， 琴日爆噶嘛，諗住 諗住係等你冇得還擊， 得嗰兩日 冇得，你想澄清， 同埋你好簡單啦，今日一發酵，今日跟住聽日就選舉冷靜期，今日好似已經係選舉冷靜期啦， 過埋今晚就冷靜期啦， 乜都停 啦， 要 聽日係全日都係嘅停噶啦， 係啊， 過埋今晚啦， 任何競選活動都要停啦， 12點之後啊，因為11點啊就應該所有嘅選舉工程又要停曬嘅，係同香港唔同嘅係 嚇。咁所以我就話呢個咧，你睇到咧就係、是。坦白講，冇中共喺背後串連咧，國民黨同呢啲大陸商人點可能咧就會走埋一齊去揾呢個王立強先得㗎？咁、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咧都係諗住臨尾咧掟個炸彈出嚟咧，睇下炸得幾多得幾多。但我覺得就算佢成功掟出嚟都好，我覺得啲人都唔信嘅，其實啲、人都唔信嘅，我覺得，因為國民黨本身咧已經係即係佢，因為今次其實佢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就是他除了總統選舉，其實他的心的名字就支持韓國瑜，實際上你知道韓國瑜就是、根本就不是國民黨裏面的主流派的人、只不過因為他高雄市長贏到，所以呢就當時有些人氣， 由一個長期的綠營被他變天變成藍天，跟住人氣大急升，就即係贏了黨內的初選，就越級挑戰蔡英文咁樣嘅，係 咁嗰啲嘅 異軍突起嚟嘅，即係韓國瑜就係一種即係你講嘅民粹主義的政治異軍突起。係 啦，咁嗰啲嘅朱立倫啊，嗰啲友仔就即係。明知出嚟選都唔掂，咁啊備戰就。 仲有郭台銘都係啦，郭台銘係遲到去9月15號。 表面上就 all in 呢個韓國瑜，實際上大家都想佢撲街嘅，其實對國民黨嚟講。佢最衰格咩咧？國民黨就喺提名呢個不分區立委嗰陣時咧，就是、提名好多嗰啲嘅好保守嗰啲人，同埋年紀大嗰啲人。咁不分區立委就係佢政黨得票啦，計。計政黨得票，然後咧就係譬如你攞到政黨票，即係喺總得票裏邊啊。譬如你攞到嘅係400萬票， 400萬， 咁你就按比例咧喺不分區立委裏邊咧就按比例可以攞到幾多個議席？呢、啲議席就由政黨去提名。 哦， 由政黨去提名， 即係操盤嘅。 即係話，譬如你新民主同盟喺直選裏邊，係total 攞到嘅選票係10%，咁你就可以喺如果不分區嘅立委有10席，咁你就可以攞到1席。係就係咁咯，即係咁樣去分。咁啊，亦都係令到好多台灣嘅年輕人咧係大失所望嘅。其實，即係佢哋自己裏邊嘅，即係年輕嘅世代咧，即係國民黨裏邊都好大反彈嘅。其實，咁啊，成個選舉嘅，當然我頭先一開始講咧，個選情就係同香港嘅形勢有關啦。你睇民調就好清楚噶啦。其實，咁啊，自從啊呢個習近平發表呢個講話，係即係。一中國表等於一國兩制之後咧，呢個應該係2019年嘅元旦講話嚟嘅。 係啊， 2019年嘅1月啊嘛，應該 一月嚇， 係嘛？咁咧就其實當時已經出事嘅啦，因為咧蔡英即係送咗一個烏龍球俾阿蔡英文嘅啦，已經係蔡英文就已經不斷喺度發炮咧。本來佢嘅民望係低嘅，其實 長期持續係40%左右40% 嘅支持度啦。我哋講話 即係同佢當選嗰陣時嘅高人氣咧，係爭好遠。 同上一屆好唔同嘅，上一屆係選前係覺得係冇乜懸念嘅。 咁就今次就咁啊，一路就由呢個林鄭就搞呢個陳同佳案啦。 陳同佳案嚇。 咁陳同佳案咧就俾台北食住上啦，一路喺度即係用好多嘅即係聲明啊、立場啊咁樣老土呢個特區政府啦，即係、證明特區政府係玩嘢咁樣。咁到6月爆發呢、這個，即係6月9號爆發呢個100萬人上街，跟住16號200萬人上街之後咧，台北嘅反應係好快嘅。今次係 韓國瑜嘅民調喺佢嘅支持度就由6月9號46%十級而下，一路跌到 咁啊！有原因，因為 今日10幾%， 香港反送中 冇咗30%嘅支持度， 個表態係好遲啊。 係啊， 同埋咧係顧左右而言他。咁所以變咗咧，台灣人咧就變成所謂芒果乾啊，就係、亡國感啊。 亡國感嚇 啊！點解變成對所謂亡國感咧？就係、話喂，一國兩制原來係咁嘅。咁、所以你覺得俾咗韓國瑜當選嘅話，即係玩完啦咁樣。咁呢種就係好一種將一國兩制嗰種嘅威脅啊，好清晰擺喺台灣人眼前。因為香港嘅持續嘅警報咧。 咁當然亦都係因為共產黨就豁出去啦，乜都唔理，即係用付出任何嘅代價，不惜任何代價嚟去鎮壓香港嘅抗爭，先至會變成咁嘅啫。其實，如果早六月十六號解決咗個問題咧，我相信今次台灣嘅選舉咧。是未去到咁嘅局面， 係啊，未根本就可以好接近， 未足以去到咁嘅局面。 嗰時嗰個人氣，即係蔡英文係因為 壞 經濟啊，係啊， 雖然上咗，但係未拉開咁遠嘅其實。咁因為香港特別係你睇到七二一啊、八三一之後呢啲對台灣嘅年輕人嚟講係好大震撼。咁所以到最後尾咧，今個禮拜咧就蔡英文出咗一段嘅政治廣告，就係講大聲説話定咩？咁咧就係講即係台灣嘅即係。嗰、那個即係好多畫面都係台灣嘅一般人嘅生活嘅情況啊咁樣。 你講係特別針對年輕人嗰條片， 未有㗎，最先出喺電視播嗰陣時咧，係得第一個版本嘅。 哦，第一個版本 冇香港嗰 part 㗎， 唔係香港 part 係香港嘅網友加佢。 唔係， 哦，咁啊，咁另外一條啦，另外一條啦， 係台灣一個叫做立台派嘅一個 YouTube 裏邊咧。是加下去的，但我覺得幕後都是個導演， 都是導演 擺曬伏線嘅，因為你見到那些第一段台灣那段片的畫面其實是有個勾啊，有個hook喺度咧，係同香港畫面對應的嘛， 能夠扣連到 的。譬如佢那邊影緊去向那些樹木淋水， 係 個畫面，呢邊就是淋緊射緊 水炮車， 水炮車啊嘛。 咁啊，影住幾個後生仔喺個隧道嗰度踩滑板， 一個 其實咧就係等同於香港啲後生仔就見到連龍牆咁樣。 同埋嗰個後生仔個踩滑板跌咗喺度，其他嘅就移開嗰個雪糕桶去救佢。 係 同時嗰個畫面，香港嘅抗爭者就係嗰啲救火隊移開個雪糕桶去吸住嗰個催淚彈啊嘛。所以全部嗰個畫面都係對應嘅，嗰、那個唔係話惡搞㗎，我覺得。 所以就令到佢想嘗試去話俾啲年輕人知道，特別係台灣，即係翻去要去投票啦，呼籲佢哋回國啦。今晚我哋做呢個節目嘅同事，咪就係小英嘅集會，咪揾咗80個後生仔後生女咯，佢全部都係飛翻去台灣去投今聽日嘅一票。 好笑啊！ 佢就喺台上面講你頭先講啦，就係講亡國感啊，係。 韓國瑜的那些僑民呢就70多、80多歲飛回去投票， 嗯， 大肆宣傳，結果在網絡上就被台灣的年輕人狂鬧， 哦， 就當然啦，你投完之後回到美國，因為那些人是住在紐約， 住 什麼鬼，80多人飛回去投票，那是些老爺來的。是的，那這個呢，今次的選舉的特別，其實上一屆已經是的，蔡英文呢的選戰的技巧啊，係提升咗好多。嗱，今次佢係仲用咩咧？網紅， 網紅係揾多個網紅幫佢。 嗱，啊嗰個專係教人溝女把妹嗰個，喺大陸俾人而家封殺。咩波特王？ 波特王係。 係啊，咪就係嗰啲咯。你諗都諗唔到㗎。係，即係佢嚟過香港拍㗎，專喺街嗰度識女仔㗎嘛。 即係去訪問，透過訪問。 唔係啊，直情係即係。就咁埋去識女仔啊！ 我想要你出街咁啊， 係。即係總之就係嗰啲即係搞笑嘅啦，佢哋叫把妹，即係溝女啦咁。 把妹。 咁但係你見到嗱，譬如波特王啊，或者 館長， 館長都發動過一個支持香港嘅集會嘅，其實即係嗰個即係紋身好有型嗰個， 好大隻嗰個。 係啊， 鬧啊陳小春， 好鬼大隻嗰個咧，佢髮型都好有型嘅。陳小春拍埋佢真係，我諗得佢一半到。 陳小春的大髀就是他的手臂。 上一次蔡英文就很活用那些新生代的設計師、建築師、這些所謂的台灣的本土出來的一些創意人、今次他也是導演，你看到包括是用 Live Media 用得很好，還有相比起過上一屆他用 Live Media 佔的比例越來越多、這個也是整個世界選舉的趨勢、你看到 Donald Trump 也是 Donald Trump 是啊，奧巴馬年代咧就係叫做 Facebook 嘅世代，但係而家嘅年代已經唔係 Facebook， 甚至唔係 Instagram 啊，係 Live Media 嘅年代。咁你 Live Media 一定係靠呢啲即係 YouTuber 網紅咧同佢互動咧，因為佢自己冇人睇噶嘛。嗰啲 YouTuber 本身已經有大量嘅 follower 啦嘛，有個揾翻佢哋嘅支持者，進一步地透過佢嘅網絡係去發放出去嗰啲信息係。 係啊，咁所以咧就嗰、那個選舉工程咧就當然。韓國瑜就仲係好土包子咯，我覺得 有佢啊，用翻景， 大佬神奇女俠，我都覺得真係神奇。 佢唔止呢個，佢連個其中一個主軸係揾 Ronald Reagan 啊，列根當年用過啊。你有冇覺得 你今日比四年前好咗啊，咁樣啊，以前咪試過咯，係 Are you better off？ 哦，你喺台，你喺美國讀書之前啊，我諗嗰陣時都未去美國。 一九八幾年啊，大佬，我讀中學嗰陣時啊， 都未去美國讀書嗰陣時。 係啊，即係用翻一個，當然，即係韓國瑜就係針對嗰啲，第一就五十歲以上嘅嚇，即係年長啦。第二就係啲叫經濟選民，就唔係意識形態比重較即係受影響嘅年輕選民嘅。 同埋嗱，佢個口號啦，叫做韓國瑜係應該係台灣安全，大家有錢啊嘛。 係， 即係 同高雄嗰陣時選市長話發大財咩走出去， 唔係貨出去錢進來嘛。 係啦，錢進來咁樣咯，係嚇。咁咪一樣，佢多咗個安全， 係 多咗安全。 因為嗰個亦都係針對蔡英文嘅競選嘅 campaign 嘅嗰個點，但係咧佢漏咗一句，就係台灣安全，大家有錢， 嗯， 沒有尊嚴， 沒有尊嚴。 你問我今次是台灣意識的公投嚟㗎，我覺得真係的成個運動，香港運動是什麼呢？到區議會選舉或者出年的立法會選舉，就是香港意識的公投，都是一樣。 民調呢，就你知啦，六月九號嗰陣時咧，韓國瑜就46%，跌到而家15%。蔡英文咧，由嗰陣時40%啊，即係40%少過韓國瑜咧，就去到。这个7月30日大陸宣布了暫停自由行，就開始呢又被蔡英文攀過了。那么一路蔡英文又由40升到现在接近50%的48.几%，就是这样。你中共越強硬，或者出招是去反制蔡英文的政府，又或者是去打擊台灣的話，反而就反過來了，台灣人就看得到，咦，这样搞的喎。 台灣今次我相信蔡英文就很鎖定，就是手頭族，年輕人。咁啊，韓國瑜咧就係、是、除咗中南部之外，就係、是老年人啦。我相信，因為似傳統嘅國民黨嘅支持者。 不過佢哋好熱情啊！我必須強調係，所以我哋點解今次講話嗰個主題話同温層，就係有好多香港人喺呢兩日、呢幾日去到台灣，去到韓國瑜嗰啲嘅集會，見到佢哋嗰個投入，同睇翻蔡英文喺台北以外嗰啲嘅集會咧，好似係熱情好多喎。佢嘅人氣，即係嗰種嘅熱情投入咧，係好似唔能夠喺個民調度。嗱，民調咧就話而家台灣嗰啲咧，就韓國瑜嘅支持度就落後於蔡英文20几，甚至乎30%咁樣。 答民調嗰陣時咧，就答蔡英文噶嘛。佢同泛民嘅我哋叫人做票站調查係一樣嘅。 咪就係即係呢個咩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咯。當年就民進黨在野嗰陣時咧， 叫人哋喎， 就係綠營嗰啲人就唔出聲啊，綠營嘅支持者就唔出聲噶嘛，咁啊等呢個國民黨個人嗰啲人覺得勝券在握，咁啊跟住呃鬼咗去開票箱嗰陣時，先發覺輸鬼咗。而家就調翻轉啦，可能藍營嗰啲人就係咁啦。 但係我相信今次台灣年輕人嘅投票率都係高嘅， 係 始終佢哋咧就係真係受香港嗰個抗爭運動影響啦。 嗱， 可能對成年人嚟講未必有咁大嘅嗰、那個情感嘅動員冇咁大。 係。 咁但係可能對後生仔嚟講係，即係嗰個大家嗰、那個，即係受香港呢件事嗰個情感嘅影響係比較大。譬如嗰啲直播嘅畫面啊，等等。 唉，血淋淋啦！ 嗰啲即係對佢哋嚟講係真係 有所感。你係不能夠即係無動於衷嘅，你睇到真 係。咁所以咧就最終我相信就係睇嗰個總體嘅投票率咯。投票率高就對蔡英文有利嘅。咁亦都係我相信美國落咗注㗎啦，所以《時代周刊》就啱啱。再訪問咗蔡英文一次， 係嘛？ 係啊，即、就、係、是、第二次訪問佢嘅啦，其實咁應該落咗住嘅啦。點解咧？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下啦。其實今次嘅選舉咧，唔單止係華人地區嘅選舉，或者台港關係影響，亦都唔係淨係影響兩岸關係，甚至係影響中美喺呢個所謂印太嘅成個戰略嗰、那個部署。 有地緣政 治，呢個先至係影響深遠。今次嘅選舉，所以我點解話？是可能台灣有民主選舉以來最重要的一次的選舉。大家記住之前我們就是2629640FPS， 用 FPS 呢就可以用過數快去支持我們2629640，需要大家的捐助。我們休息一陣先。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